里总有我们的梦想。某天也许会相遇，相遇在这个好地方，不要太担心，只因为我相信总会走过这条遥远的道路。Oh, Paradise， 是否那么重要？你是否那么的遥远？ Oh, Paradise， 是否那么重要？你是否那么的遥远？放不下我们的理想，好吗？想问你一下，告诉我外面的世界，不要太担心，因为我相信总会走过这条遥远的道路。 Oh, no.